人们在地球上所占据的空间其实很小，如果地球上20亿人成排紧密地站在一起，就像参加聚会那样，他们很容易就可挤进一个边长20英里的正方形的广场，也就是说，可以把全部的人类都挤进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。当然，大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的，他们会觉得自己占了很大的空间，他们把自己看得像猴面包树那样大得了不起。那你就建议他们算一算，他们不是喜欢数字吗？他们会高兴的。但你本人别浪费时间去过问这件多余的事儿，这毫无必要。我想，你是会相信的。小王子一登陆就很惊讶，他没有看到任何人。当一个月光色的环状物在沙间移动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猜想，自己是不是登错星球了？晚安。小王子并不指望得到回答。晚安，一条蛇回应说。我在哪一个星球？小王子问。 在地球上，在非洲， 蛇回答。 啊，怎么？难道说地球上没有人吗？ 这里是沙漠，沙漠中没有人，地球是很大的， 蛇说。小王子在一个石头上坐下来，仰望天空。 我在想，星星们闪闪发亮，是不是为了要让每个人找到回家的路？ 他说。 看，我的那颗星星，它恰好就在头上，却距离如此遥远。 它很美， 蛇说。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 我和一朵花之间有点问题， 小王子说。 啊， 蛇说。于是他们都沉默下来。 所有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 小王子终于又开了枪。 在沙漠上真有点孤独。 人群里也是会很寂寞的， 蛇说。小王子久久地凝视着他。 你是个奇怪的动物，细得像个手指头。 小王子终于又开始说话了。 可是我比国王的手指头还要有力， 蛇说。小王子微笑了。 你才没有什么力呢，你又没有脚，也走不了多远。 我能带你去任何船只都走不到的地方， 蛇说。他把自己缠在小王子的脚踝上，就像一只金镯子一样。 地球上无论是谁被我碰倒，都会被我送回老家， 他继续说道。 可是你是如此纯洁，又来自别的星球。 小王子默默无言。 我为你感到难过，在这个花岗岩组成的地球上，你是如此脆弱， 蛇说道。 如果你发现自己很想家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可以。 哦，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， 小王子说。 但是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令人费解的话呢？ 才不呢，我专门解答问题的， 蛇说。于是他俩又陷入了沉默。于是小王子越过沙漠，他只遇到了一朵花，一朵有着三枚花瓣的花，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花。 早安， 小王子说。 早安， 花说。 请问人都到哪儿去了？ 小王子十分有礼貌地问道。花儿曾看到一个商队经过。 人吗？我想大概有六七个吧，几年前看到过他们，但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。风把他们吹散了，他们没有根，活得很辛苦。 再见了， 小王子说。 再见， 花说。小王子爬上了一座高山。过去他所知道的山就是他那座只有膝盖高的火山。他还很习惯把死火山当作凳子呢。他心想，登上这样的一座高山，我就可以一眼望尽整个星球和全人类啦。然而他看到的只是悬崖峭壁。 早上好， 他并不指望有任何响应。 早上好， 一阵阵回音传来。 你是谁？ 小王子问。 你是谁？ 回音答道。 做我的朋友吧，我好寂寞， 他喊道。 我好寂寞， 依旧是回音。于是小王子想着， 好奇怪的星球，这里又干燥又陡峭，充满了咸味儿，而且人们一点想象力也没有，他们只会重复你对他们说的话而已。在我的家乡，我的花总是先开口说话。 在沙漠岩石雪地上行走了很长的时间以后，小王子终于发现了一条大路。只要有路，就会通向人类居住的地方。 早上好， 他说。他走过一个盛开玫瑰的花园。 早上好， 玫瑰花们说。小王子注视着他们，看上去他们和他的花非常相似。 你们是谁？ 他惊奇地问他们。 我们是玫瑰花啊， 玫瑰们说。 啊， 小王子说。他感到很伤心，他的花儿曾经告诉他，他是全宇宙仅有的一朵玫瑰。而这里，单是这个花园里就有5000朵玫瑰花，长得跟他的花儿一模一样。 他一定会气得要命，如果他看到这幅景象的话， 他想。 他准会咳得很厉害，而且会装出一副快死的样子，以免被嘲笑。而我就得装出照顾他的样子，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他真会因为羞辱而自杀。 然后他对自己说， 我还以为我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呢，我有的仅是一朵普通的花儿。 这朵花再加上三座只有我膝盖那么高的火山，而且其中一座还可能是永远熄灭了的。这些根本就不能让我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王子。 于是他趴在草地上伤心地哭泣起来。这时一只狐狸出现了。 早上好， 狐狸说。 早上好， 小王子很有礼貌地回答。他转过头去，但什么也没看到。 我在这儿，在苹果树下， 那个声音说。 你是谁？ 小王子问，又接着说， 你看起来好漂亮。 我是一只狐狸， 狐狸说道。 来和我一起玩吧， 小王子提议。 我现在很伤心。 我不能和你玩， 狐狸回答， 我还没有被驯养。 啊，对不起， 小王子说。他想了一想之后说， 驯养？什么叫驯养？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人， 狐狸说。 你在找什么？ 我在找人， 小王子说。 驯养是什么意思？ 狐狸说， 人类有枪，他们会打猎，真是讨厌，但他们也养鸡，这是他们的好的地方。你在找鸡吗？ 不是， 小王子说， 我在找朋友。驯养是什么意思？ 这是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事情， 狐狸说道。 他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。 建立关系， 没错， 狐狸说。 对我而言，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，就像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。我不需要你，你也同样用不着我。对你来说，我也不过是只狐狸，就跟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。然而如果你驯养我，我们将会彼此需要。对我而言，你将是宇宙间唯一的了。我对你来说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啦。 我有点明白了， 小王子说。 有一朵花，我想它已经驯养我了。 很有可能，狐狸说道，地球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 哦，这不是地球上的事， 小王子说。狐狸很好奇， 在另一个星球上吗？ 是的。 那个星球有猎人吗？ 没有。 哇，多有趣呀！那么有鸡吗？ 没有。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。 唉， 狐狸说着叹了口气，但狐狸又把话题拉回来。 我的生活很单调乏味，我捕捉鸡，而人又捕捉我。所有的鸡全都一样，所有的人也全都一样，我已经厌烦了。 不过如果你驯养我，那我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， 你的脚步声会变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样， 其他人的脚步声会让我迅速地躲到地底下，而你的脚步声则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出洞穴。 然后你看，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？我不吃面包，麦子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。 麦田无法让我产生联想，这实在很可悲。但是你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，如果你驯养我，那该会有多么美好呀！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，我也会喜欢听风在麦穗儿间吹拂的声音。 狐狸停止了说话，凝视着小王子。 求求你，驯养我吧。 我很想， 小王子说， 可我没有太多时间。我想去交朋友，还有想弄懂很多事情。 你只能了解你所驯养的东西， 狐狸说， 人类不再有时间去了解事情了，他们总是到商店里去买现成的东西，但是却没有一家商店贩卖友谊，所以人类没有真正的朋友。如果你想要一个朋友，就驯养我吧。 那我要做些什么呢？ 小王子问。 需要有非常的耐心， 狐狸回答。 首先，你必须离我稍远一点，就那样，远远地坐在那边的草地上，我会用眼角不经意地瞟你，这时你什么也不要说，言语可是会导致误会的。然后你可以一天天地向我靠近。 第二天，小王子又来了。 你要能在每天同一个时间来就更好， 狐狸说道。 比如说，你在下午4点来，从3点钟开始，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。到了4点钟的时候，我就会坐立不安，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。但是，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，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。仪式还是需要的。 什么是仪式？ 小王子问道。 这是另一件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事情， 狐狸说， 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比如说，那些猎人就有一种仪式，他们每星期4都和村子里的姑娘们跳舞，于是星期4就是一个美好的日子。我可以一直散步到葡萄园去。如果猎人们什么时候都跳舞，天天又全都一样，那么我也就没有假日了。 就这样，小王子在他离开的时刻快要来到时，驯服了狐狸。 哦， 狐狸说， 我一定会哭的。 这就是你自己的错了， 小王子说， 我不想伤害你，是你要我驯养你的。 对呀， 狐狸说， 可是你快哭出来了， 小王子说。 当然了， 狐狸说， 那你根本没得到什么好处。 不，我得到了好处，现在我拥有麦子的颜色了。 然后狐狸又接着说， 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，你一定会明白，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。你回来和我告别时，我再赠送给你一个秘密的礼物。 于是小王子又去看那些玫瑰花。 你们一点儿也不像我的玫瑰， 他告诉他们， 你们现在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人驯养过你们，你们也没驯养过任何人，你们就和我的狐狸以前那样，它曾经和其他千百只狐狸一样，但现在它是我的朋友了，从此以后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狐狸。 玫瑰们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所说的话。 你们很美， 他继续往下说， 但是很空虚，没有人会为你们而死。没错，一般过路的人可能会认为我的玫瑰和你们很像，但是它只要一朵就胜过你们全部，因为它是我灌溉的那朵玫瑰花，它是我放在玻璃罩下面让我保护不被风吹袭，而且为它打死毛毛虫只留下两三只变成蝴蝶的玫瑰，因为它是那朵我愿意倾听它发牢骚吹嘘甚至沉默的那朵玫瑰，因为它是我的玫瑰。 然后小王子又回到狐狸身边， 再见了， 他说。 再见， 狐狸说， 我的秘密其实很简单，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，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。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，小王子重复着狐狸的话，以便能把它记在心间。 因为你把时间投注在你的玫瑰花身上，所以它才会如此重要。因为我把时间投注在我的玫瑰花身上， 小王子说着，以免自己忘记。 人类已经忘记这个简单的真理了， 狐狸说， 不过你不可以忘记，你必须对那些你所驯养的东西负责，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任。 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花负责任， 小王子重复着这些话，他要让这些话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中。